我能上车都很仓促。耿伟和沈局他们虽然不防，但是贸然让特警公车只怕会打草惊蛇。除非我们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出去，不然支援是没有办法配合的。 他已经不是警察了，身后没有了支撑的力量，只能随机应变。毕竟杜子平还在暴风的身边，在根本不了解暴风计划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拖时间还不能轻举妄动。 想传递信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车厢点了，傻子都知道出事了。 严格来说，这玩意儿你点完了会导致国际纠纷。 合着人命还没这破火车值钱？ 乔家当然知道不能点了车厢，他只是对于眼前的情况发自内心的焦虑。只是吐槽归吐槽，他手上并没闲着。从郭林说了计划，他就开始把车厢里的原料桶全部都搬到了车厢的一端堵住门。在堵住之前，还从架子上硬掰下来钢管插住了门把手。他们人手不够，如果真的想守住车厢，就只能留一个出入口。就像郭林说的，暴风不舍得多年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所以这些堵门的桶也就跟钞票垒成的墙差不多。人呢，到最后还是死于贪婪。乔家和郭林要在这节车厢之内对付暴风所有的手下，可以说是毫无胜算。唯一的筹码就是暴风的贪心。事实证明，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只是代价也极为惨烈。最先找到他们的是千叶。暴风把杜子平带走，却并没有直接朝这节车厢过来。郭林怎么都没想到，暴风在车上留了两个厨房车厢。他带着杜子平去了前车那个。保险起见，他要千叶来查看一下后边这个厨房的情况。严格说，郭林他们找到的其实不是厨房，而是库房。这趟火车其实是国际特快，所属公司并不在国内。出发之前的货品清单被暴风联合境外集团做了手脚。不过一路上之所以能畅通无阻，也跟公安部已经沿途进行布控有关系。这次不仅仅是要抓捕暴风，事实上国际刑警那边也打算跟国内联合行动，把跨境的贩毒集团一网打尽。所以郭林和乔家能不能守住这节车厢，基本上关乎了这场行动的成败。不过这是郭林的说辞，乔家到底信几分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被郭林拐了一路，到最后乔家也没觉得郭警官放弃了自己那套画饼的话术。可能有些人做事就是需要信念的，把自己的职能无限的放大，才容易说服自己坦然地面对牺牲。哪怕是到了现在，乔家也不太理解郭林内心对于这一切的执着和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乔家明白，他只要任何时候都站在郭林那边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需要考虑。就像郭林发现千叶那伙人逐渐靠近车厢，嘱咐他锁门，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就把车厢门锁死了，完全没考虑过两个出口全部都锁死了，接下来的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千叶刚靠近车厢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不对了，郭林和乔家一路摸过来难免要放倒几个人。虽然郭林都做了后续处理，但原本应该层层看守的车厢现在空无一人，当然会引起警觉。所以千叶人到门边压根儿就没有伸手去开门，他一枪打在了门窗上。乔家几乎是眼看着一个堵门的桶上破了一个大洞，里面的原料就跟水柱一样往外漏。千叶冷笑了一声， 乔家，我知道是你，不用藏了。 不藏，出来让你再给我一枪。 躲在门口一侧的乔家本来没打算搭枪，但看着旁边郭林手上的活还没完成，他只能先拖延一会儿时间。而郭林那边又加快了速度，他在用找到的几个口罩做防护。实话说，他和乔家都没想到暴风的人到得这么快。千叶听到了乔家的声音，心里的笃定又多了几分，他甚至有点放松了下来。 其实我真的搞不懂你，鲍先生器重你才让你上车，你说你为了个警察搞成这样，值得？ 怎么暴风是把我这点事儿写成小说连载了吗？怎么是个人都知道这么清楚？ 乔家实在是想骂人，他这是上了黑道八卦榜了吗？谁都要拎出来这点破事挤兑他几句。 乔家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忍不住白了对面的郭林一眼，不过后者还在忙活，没空插嘴。而千叶则是六边往里扫了一眼， 那个杜子平自己都承认了是卧底，你也别挣扎，出来聊聊呗。 他是不是卧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那两枪你瞎呀，没看见？ 乔家当然不信杜子平会自认卧底，千叶这么忽悠大概率是没摸到他的底，所以想套个话。这些人的路数乔家早就摸透了，但是千叶显然还不太了解乔家是个什么样的人。而郭林听到这句终于抬头看了乔家一眼，视线在他的胳膊上的枪伤短暂停留了两秒，然后很快低头继续手里的事儿。就是这样一个眼神竟然让乔家心里紧了一下，可车厢外的千叶被乔家这么顶了一句，语气却开始不耐烦了。 反正鲍先生要见你，先跟我走吧，你这一路搞了不少事，总得给个解释。 我上次跟你走的结果是挨了一枪，你当我傻？ 不走你挨的就不是一枪了。 千叶眼神皱了，在佛语里有句话叫做心动则物动，先沉不住气的人往往就会失去优势。车厢外的千叶观望了这么久，早就判断了车厢内藏匿不了人，乔家在火车上根本就是插翅难飞。千叶杀心一起，就暗示身边的手下直接撞门，所以他压根没想到乔家这句话还能挡回来，更没想到乔家挡回来的方式是用抱着一桶毒品从他打碎的门窗里泼了所有人满头满脸，包括乔家自己。漫天的粉末下，这次轮到乔家冷冷一笑。 那也要你敢开枪才行啊。 制毒工厂处理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是有原因的，一来是因为粉尘反应，二来是原料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化学成分，提炼过程又需要加热，不具备一定知识和严谨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送自己回家。郭林从刚才就一直在搞的口罩，就是为了防护自己和乔家的口鼻，毕竟毒品原料也有毒性，吸入跟直接注射也没什么区别。但是以他们现在的劣势情况，不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可以说是毫无胜算。而千叶诈变的脸色和后退的动作都说明郭林的办法奏效了。车厢内一时之间充斥着千叶的骂声， 乔家你是不是疯了？ 乔家的回答是站在车厢口把枪放在旁边，冲千叶动了动手指，挑衅的姿态终于是彻底惹怒了对方。就算不用枪，千叶这边的人数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一个乔家而已，他根本就不看在眼里，所以在他的示意下，旁边的打手冲上来试图越过车门上破碎的窗户伸手打开门锁，结果手刚伸过来就被旁边的郭林生生掰脱臼了，咔嚓一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你竟然还有帮手？ 乔家此时看他的表情俨然像看个白痴，他能这么站在这里当靶子当然还留了后手，毕竟他胳膊上还有伤，真的要动手他不占什么便宜。他的本意不是真的激怒千叶，只不过眼下的情况乔家做什么或者说什么效果其实差不多，千叶恼羞成怒或者有短暂的投鼠忌器，最终结果都是冲进来。而乔家和郭林除了利用粉尘让千叶放弃用枪，基本上没有残存任何侥幸，这就是一场硬仗，他们也只能硬扛。唯一庆幸的是身边还有彼此在并肩作战，相比又要人又要毒品又要保命的千叶或者暴风，郭林和乔家在这么一场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决战中，俩人的目标都特别清晰和简单。好在一个人的机会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乔家的胳膊有伤很自然就会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然而就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郭林每次出手偷袭基本上都会成功。车厢的门过于狭窄，门锁打不开，千叶那边也就只能车轮战。一时之间郭林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落于下风，直到火车又驶过了一条隧道。上一次乔家利用隧道脱险，这次反而是千叶利用隧道打开了车厢的门。